北京时间7点整。 我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雪克莱提扎克。新疆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环节，是我国面向中亚乃至欧洲的新的开放窗口。欢迎您到新疆来，新疆是个好地方。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压力增加，节后交通场站压力仍将持续。 本市新建住宅和二手住宅交易量连续2月下跌。 今年国庆黄金周，北京接待游客1151万人次。 国庆假期，全市102家重点商业服务业企业销售额超过74亿元人民币。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北京日报报道，本市关于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经北京市委11届7次全会审议通过以来，市委宣传部、市发改委、市委讲师团迅速行动，研究部署宣讲工作，制定宣讲方案，组建宣讲团队，把市委全会精神讲全讲透，向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解释清楚为什么干、怎么干、干什么。作为本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发改委当仁不让地挑起重担，组建起权威宣讲团队，吩咐各区县做专题宣讲报告。宣讲把历史与现实、规划与措施、问题与前景相结合，深入解读全会精神，内容全面系统、深刻丰富，事例典型、数据详实。由于反响热烈，宣讲团队还主动加场2次，累计宣讲18场次，受众约10000人次。宣讲报告使大家对协同发展路径有了更准确的理解，区县发展困惑也在消除。听完报告的领导干部们对未来前景信心百倍，纷纷表示要用实际行动扛起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担。 据北京日报报道，日前，北京通州、天津武清、河北廊坊等6区市县工商局签署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合作协议，将围绕非首都功能疏解、产业升级转移等开展协作。今后，通州的企业要外迁到香河，可以通过绿色通道在工商登记程序上节省至少1/3的时间。大厂的居民要是在通州购物发生了消费纠纷，也可以回大厂后再向当地工商部门投诉。为帮助企业解决迁入迁出中遇到的程序问题，今年通州工商分局提出了与毗邻地区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对接，共同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工作设想。由于通州地理位置特殊，并且商业相对发达，周边区县居民到通州购物消费的次数越来越多，发生跨地区消费纠纷的几率也大大提高。据介绍，6地工商及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消保维权协作，通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和警示信息等形式，建立跨地区的消费争议解决绿色通道，对跨地区消费纠纷开展协同调解，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打破只能在交易行为发生地进行投诉的地域限制。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报道。今天是国庆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机动车限行尾号为3和8。记者从北京市交管局了解到，今天早上7点到8点，校园周边道路的交通压力会比较突出。中关村、正阳桥、永定路、航天桥等校园周边道路可能会因为送学生出现不同程度拥堵。另外，东西二环、东西三环、西四环南段的南向北方向，以及南中轴路、利汤路、莲石路等主要联络线的进京方向会出现车辆拥堵排队情况。国庆长假结束后，各交通场站压力预计还将持续到11号。北京南站、北京西站以及机场高速等交通场站周边可能会有时段性拥堵情况。莲花池东西路、西三环莲花桥区、机场高速双方向容易出现车行缓慢情况。当莲花池东西路车行缓慢时，过境车辆可绕行广外大街、广安路、丽泽路、复兴路等道路行驶。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本市高速公路昨天再次迎来返程车流高峰，从中午12点开始，高速公路进京方向出现拥堵，机场高速五环外进京方向队尾排到了尾沟，京藏高速西三旗到金河桥，京开高速庞各庄到三荣，九龙山庄到新发地，京港澳高速琉璃河路段车多，车辆行驶缓慢。昨晚9点，本市各条高速公路恢复发卡，今天0点开始收费。另据市交通委发布的消息，11长假期间全市高速公路交通流量1443.5万，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2.2%， 交通压力仍然集中在京藏高速、京港澳高速、京承高速、京开高速、京通快速、六环路等六条高速公路，交通量占比合计达 59.41%。 据北京日报报道，2015年国庆假期的前6天，北京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网签总量为374套，比去年同期上涨 25%。 其中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量为319套，比去年同期上涨 22.2%， 二手住宅网签量为55套，比去年同期上涨 45%。 虽然相比去年同期数据上出现了上涨，但业内仍把11期间的北京楼市形容为静悄悄。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景辉分析，2014年是北京楼市的成交低谷，今年楼市整体复苏使得今年国庆期间的楼市成交量要明显好过去年，但今年国庆期间的成交量比2013年同期仍有近 15% 的差距。而在刚刚过去的9月，北京楼市表现依然不佳，9月新建商品住宅网签总量为8210套，环比八月份的交易量下跌了30%，与今年7月交易高峰时相比，则下跌了42%。九月全市二手住宅网签总量为17274套，虽然比去年同期的成交量大幅上涨了90%，但是环比今年8月份的交易量则下跌近10%。这两份数据都表明，北京新宅和二手住宅交易量已经连续2个月出现下跌。对于北京今年第4季度的楼市，胡景辉预计，如果没有类似适度放松限购、降低交易环节税费、提高公积金贷款上限等更有力的利好政策出台，加上中等价位的新房供应持续低迷的情况，北京楼市降温势头仍将在第4季度持续。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市公安局圆满完成11黄金周安保工作，全市日均投入警力23000名。共接报刑事类警情1300多件，秩序类警情240件，分别同比下降4.9%和38.3%，为近4年来历史同期最低。节日期间，北京警方强化对重点地区、繁华街区、公园景区、公交线路、交通枢纽等区域部位的蹲守布控，严打现行犯罪。针对全市热点公园景区游客集中的情况，警方以防大客流、防拥挤踩踏为重点，通过严格客流监测、安检核查、重点看护、分流限流等措施，确保了全市各项游园活动的安全有序。警务航空总队直升机再次升空飞行近20架次40多小时，分别对郊区进出京检查站、主要交通枢纽、治安管控重点区域、城区环路进行高密度空中治安巡逻监控。 新闻广播记者赵民从北京铁路局了解到，截至10月7号，北京铁路局在中秋国庆假日期间共发送旅客1306.4万人，同比增加76万多人，增幅 6.2%。 期间10月1号为发送旅客最高峰，当天北京铁路局共计发送旅客达123万人，同比增加14000人，增幅达 1.1%， 再创北京铁路局旅客发送量和单日发送旅客历史双新高。其中北京地区4站共计发送旅客5852000人，同比增加11万多人，增幅达 1.9%。 节日期间，北京铁路局共计增开旅客列车271列，其中京沪、京广、京秦以及京津城际高铁列车就达132列，约占总数的近一半。 据法制晚报报道，11期间北京铁路警方加大对北京及周边各大火车站的安检查威力度，假期共查获各类违禁物品4000多件，其中易燃易爆气罐类2251件，油漆化工类73件。 此外，查获网上通缉的在逃嫌疑人六名，吸毒人员四名。据介绍，十月一号上午，北京站派出所民警在候车室查获一名网上通缉的在逃男子。十月六号晚十点，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在北京西站候车室查获一名网上通缉的在逃女子。此外，十月四号晚十一点，北京站派出所民警在北京站售票厅门口查获一名吸食毒品男子。 新华社消息，十一长假结束，来自北京市旅游委的消息显示，黄金周北京共接待旅游者1151.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6%，旅游总收入83亿1000万元，同比增长7.1%。今年十一假期是国内景区公布最大承载量和实施限流的第一个黄金周。北京市旅游委表示，通过实施限流措施，北京市重点景区旅游环境有了明显改善，游客舒适度和满意度得到很大提升。以故宫为例，与去年最高日接待量超过13万人次的局面相比，今年故宫每天接待量限定在8万人次，七天来的游客量较为平缓。据介绍，假日期间北京市没有发生重大旅游安全事故，没有接到重大旅游投诉，实现了旅游市场安全、平稳、和谐有序。据了解，十月一号到七号，北京市旅游委12301旅游服务热线接到投诉78件，比去年同期减少86.87%。其中涉及景区3件，主要反映景区收费不合理、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不好等问题。 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报道。国庆假期，京城市场消费火爆。市商务委监测数据显示，十月一号到七号，全市102家重点商业服务业企业销售额超过7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3%。其中，大众餐饮、旅游餐饮销售额增幅超过10%，全聚德、金鼎轩等知名餐饮企业营业收入增幅都达到10%以上。此外，服务性消费渐成主流，随着百姓度假方式趋向多样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利用假期开展京郊游、出京游、出境游，以及开展娱乐休闲、体育健身等消费活动，集购物、餐饮、休闲娱乐等多种服务功能于一体的购物中心奥特莱斯逐渐受到消费者青睐，儿童游乐设施、影院等服务性消费场所人气提升，成为消费市场新亮点。 新华社消息，北京市交管部门昨晚发布消息，兰博基尼连撞多车逃逸司机已经被刑事拘留。六号凌晨四点，一辆兰博基尼在工体北门由西向东行驶时，与多车发生剐撞，造成一人受伤，8车损坏。随后，兰博基尼驾驶员弃车逃离现场。经过北京市交管部门全力工作，当晚7点半，警方在朝阳区一小区将肇事司机于某群抓获。经初步调查，于某群饮酒后驾驶持有外部临时号牌的兰博基尼超速行驶，与多车相撞且肇事后逃逸。目前，于某群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王春城是北京站的列车货物装卸工。在这个国庆假期，当数以百万计的旅客们乘坐列车出门游玩的时候，他和工友们仍奋战在工作一线，丝毫不肯松懈。国庆长假第五天，新闻广播记者赵民亲眼目睹了王春城和北京站上百位装卸工辛劳的一天，来听报道。 在北京站三站台，一趟从吉林通化驶来的列车在旅客全都下车后开始装卸货物。这时，只见王春城和8位工友推着推车迅速跑到列车尾部，动作熟练地打开车厢门，麻利地从里往外卸货。 掉一个，把那个小件放在大件，掉一个，掉一个，别给压了。 这趟车托运的货物大多是药品，还有一些海鲜。王春城和工友们搬得格外小心，他说这都得是按照规矩干活。 什么易碎的，易碎的看这个还得有标志，也轻拿轻放。你像木箱或者大件打底儿，小件起高，装货看箭头，箭头向上，标签冲外边。 王春城今年40岁，在北京站算老装卸工的。他的工作3班倒，每个班工作12小时，在闷热的车厢里搬运货物，一会儿衣服就湿透了， 衬衣后边都湿透了都。 今天好呢，上周五更闷，这整个裤子都湿了。 与闷热的工作环境相比，列车晚点造成的卸货压力更是常人所不能体会的。 为了保证列车正点驶出，王春成和工友们必须拼了命的干。 有时候晚点就三十分钟，印象中来过1500多人，光500-600人，真是跟打仗一样那种。 对王春成来说，每天经手的货物有多少件，恐怕根本数不过来。可是作为班组领导，行装车间总支书记王善红却有一笔明账。 全车间的装卸职工呢是184个人，每天装卸作业量在20000件左右，平均24小时，每个人的搬运的件数应该在1200到1500左右。 王春成已在这个岗位上干了15年，他搬运过的货物粗略一算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不过让记者感到更为吃惊的是，这个家住密云的汉子常年起早贪黑，却从未迟到过。 我这最起码得就一个单程就得3个多小时。 那你早上得几点起啊？ 早上我3点多起。 3点钟起床？ 对对对，我每天白班都3点多起。 对于一个40岁仍在付出体力劳动的男人来说，抱怨和灰心是再正常不过的情绪了。可是王春成却依然让人感受到，这份干了15年的工作他依然有热情。 反正我觉得这份工作对于我来说啊，我挺知足的。北京车站首先说感到说自己感到得自豪，另外车间领导对我们职工下边的，你别看装卸工啊，对我们从来不说看着说瞧不起说怎么着的，对我们都特别好，特别关心。反正我是打算去。 不利的空气扩散条件和秸秆焚烧双重因素造成了今年秋天京城首次重度污染。不过从昨天夜间起，随着冷空气前来救场，雾和霾减弱消散，今天有望重见蓝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今天是11黄金周假期后第一个工作日，晴见多云转晴，气温19度到9度。明天也就是周五一样是多云转晴天气，气温没有明显变化，4到5级风。不过周六最高气温下降到17度，最低气温8度，4到5级风转微风，天气晴朗。周日晴，最高气温回升到22度，但最低气温只有10度，微风，温差较大，市民注意预防感冒。另外，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4、5级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以上，请市民关好门窗，相关单位加固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行人尽量减少骑自行车，刮风时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下面逗留。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近日北方普遍大风降温，北京预计降温6度左右。不过好消息是，受新一股冷空气东移南下影响，昨天夜间开始，北京转而受到冷高压偏北风控制，污染扩散条件转好，能见度和空气质量将明显改善，今天有望重见蓝天，而且8到10号有利的污染扩散条件持续，北京空气质量将维持优良水平。 从1区5元到1区10元，再到现在的1区16元，中关村辐射带动作用日益明显。在中央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构想以后，中关村又分别在保定、秦皇岛等地建立了分园。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与海外的交流与合作，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创业，中关村还向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派驻了11个联络处，他们像中关村伸出的触角一样，为中关村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曹丽的报道，中关村触角伸向海外。 在中关村驻美国华盛顿联络处，张群丽工作了10年。 我们共同的使命的话呢，6个字，宣传、联络、服务。宣传北京，宣传中关村，联络海外的人才，为他们回国创业提供服务。 在中国学的物理，在意大利学的经济，在美国学的信息管理，张群丽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最被大家认可的还是他的单口相声。他已经连续4年应邀在华盛顿地区春节晚会上进行表演。 每个性的活动他请我干什么去呢？请我说个脱口秀，说我说个单口相声。你像这些东西他就觉得也请你有价值，过程中就宣传中国词，宣传北京，了解他们这些人的构成，顶级的哪些专业的人员的结构，关注他们今后在他们的事业上有哪些发展。 硅谷是世界高科技产业的发源地，中关村在那里单独设立了联络处。硅谷联络处主任谭峰在做好管委会交办的常规任务基础上，还做了很多理论上的研究。 就是我对硅谷的创新创业做了比较多的观察和研究，总结出一些心得和成果。核心东西回答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首先要讲硅谷是什么。第二个呢，硅谷到底为全世界的科技潮流进步提供了哪些贡献。第三，我们要向我们中国科技园区和科技管理者和政府揭示一个秘密，硅谷这样的惊人的成就背后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它的生态系统是怎样构成的。第四，我们要回答硅谷今天正在发生什么样新的变化，当今创新创业的最新趋势是什么。第五，我们要自己要回答，纵观村我们离硅谷有多远。 纵观村是一个海外联络处，分布在北美、欧洲、澳洲等世界各地，其中驻澳大利亚联络处成立于2013年5月，是最新建立的一个。这个联络处首任负责人张倩赴任以后，很快打开了局面。 首先呢，我们是跟当地的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工作的关系，因为就是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的州政府跟北京市政府在2013年4月签署了双方的就是交流合作协议，所以呢他们也特别重视跟北京尤其是科技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悉尼总领馆对我们也非常支持，包括我们举办活动都邀请他们参加，然后他们呢也是给我们介绍他们所认识的这种高科技的人才呀，或者是这些有好的项目呀，他们也都会就是告诉我们。 2015北京国际设计周昨天闭幕，设计周组委会透露，从上一年度设计周结束起到10月7号本届设计周主体活动结束，签约与达成意向合作的设计交易、设计贸易额及设计消费额已达120多亿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本届设计周为期2周，是历年来举办时间最长的，横跨中秋国庆。设计周共举办各项展览、论坛、互动活动420多项，参展作品与服务项目总量达6万多件套。设计周带动首都文化旅游收入，拉动设计消费额约为5亿元。在众多设计园区、创意街区和时尚商圈中，观众品味着设计。 我是觉得设计是很亲切的一个东西，因为无处不在。看多之后最大的收获是很尊重设计师和这些做手工的人。 展览中有不少是新奇好玩的设计。 特别开心的就是见到这么大的一个大的狗头，然后是由几千或者上万块的这种乐高的积木拼接而成。刚才我在那边然后也看到一个灯，外观造型也是用积木，我想这就是告诉我们生活我们可以随意去创造。 此外，设计周还发起了大石栏设计社区、白塔寺再生计划、马兰村乡村设计12间等项目，这些设计与改变当地居民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品质息息相关。像设计师张科带来的微合院项目，就解决了四合院里人们做饭上厕所难的问题。 1.5米乘1.5米的功能模块，就是小卫生间、洗衣机、干衣机和厨房，这个是可以用到大多数的四合院房子改造里的。 这些设计带给参观者和居民一些启发。 很小，但是它很能够利用空间，然后又可以提升一个生活品质。 2015北京国际设计周闭幕了，设计服务、设计会展、设计贸易三个示范平台将完成建设并进入常态化运营。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曾辉表示， 设计周更多的起到一些示范性的作用，希望这些园区不在设计周期间的时候照样在推动设计展示、推介、发布、交流、交易，逐步形成一个常态化的设计市场的服务平台。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点23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从下周起，本市小客车尾号限行又将实施新的轮换周期。根据北京市机动车限行规定，从下周一开始到明年1月9号，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4和9、5和0、1和6、2和7、3和8，市民出行前需提前留意。 昨天国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北京南站迎来双向客流高峰，当天有近13万人离京，15万人抵达。乘坐高铁的人数比去年增长了24.8%。根据统计，上海、杭州、南京、济南、青岛等方向客流增长显著，返程客流高峰出现在下午3点到6点，长短途到达客流同时激增。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十一黄金周，颐和园接待游人总量624500人，10月2号到5号连续4天，每天游客总量超过10万人次。10月3号接待游客量达到125000人次，是今年单日接待的最高峰。目前颐和园桂花文化展的桂花正处在2次盛花期，预计将会持续到明天，桂花文化展将到12号结束。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天野、李斌，播音员超峰、李玲，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5.40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 去太庙赏油画，触摸历史的温度，品味太庙文化底蕴。 把握机会，掌控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广告行业代理招募正在火热进行中，长征品牌型、非处方药、体育、电子游戏等行业的独家广告代理商。详情请咨询85013859，85013859。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景区竹林成了许愿墙，竹子上刻字永远擦不掉；小区出现免费安装净水机广告，交押金小心是骗局。下面是详细报道。十一长假刚刚过去，北京的大小公园用最好的状态和最美的景色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公园给游客的是美好的影像和回忆，但少数游客却给公园景点留下了一些抹不掉的伤痕。记者走访了北京市景山公园和中山公园，发现公园内的竹林都被刻上了密密麻麻的文字，几乎无一幸免。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十月的报道。 中山公园汇芳园入口处有一大片凹字形的竹林，生长繁盛，吸引了许多游人在这里驻足欣赏或者拍照留念。但是细看下来，在靠近道路的一边，几乎每一根竹子上面都被刻上了记录某人到此一游或者祈求家庭安康、爱情美满的字样。据记者观察，一根竹子上最多有4-5个姓氏和名字同时出现，一片竹林简直成了百家姓谱。记者询问了景区工作人员，对方表示这个情况由来已久， 不是1年2年了。我们只要长脾气新的竹子，它的竹子不长在外面了吗？然后就会有些游客啊，刻个留念呀，什么刻个自己的名字，到此一游之类的。 虽然竹林边上有围栏，但是距离围栏1米多远的竹子上也有许多痕迹，手指粗细的嫩竹子也没能幸免，这引起了一些游人的注意。 这有的太差劲了，一看就行了，本来就是大伙观赏的。 这些刻痕是擦不掉，并且永远无法修复的。 只要刻上去，它就一辈子随着竹子长大，就逐渐的就在上面留下了。 它有办法修复吗？ 这个除非你把竹子砍了。 中山公园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制止乱刻乱画的行为。 3个门区都有关于这个游客文明的提示，然后每天也都会巡视，然后在巡视过程中如果发现的话及时提醒劝阻。 针对劝阻不听的游客，公园也会采取罚款等措施。 就是有执法的力量嘛，但是尽量还是以劝阻啊教育为主。 值得欣慰的是，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虽然游人毁坏竹子的现象每年都有发生，但是已经有了减少的趋势。 因为随着游客文明素质的提高，随着这个我们加强巡视管理什么的，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少，但是个别的还是会有。 有网友在微博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说，有人在小区里贴出广告，说是可以免费上门安装净水机，只收取一定的押金，使用一段时间后押金可以返还，不知是真是假。记者根据网友提供的广告图片拨通了这家公司的电话。 是这样的，这款机器呢在使用的期间有押金700元，用满半年押金是全额退给您的，机器也是送给您使用的。 那你这个是什么牌子的净水机啊？ 成水的品牌。 成水哪俩字啊？ 城市的城，水源的水。收好了，来电话，再见。 哎，您等会儿。 电话突然被挂断，记者再次拨通了这个电话，这回换了一位接线员。 您用哪 满半年，他会有免费清洗滤芯的活动的。第一次上门帮您免费清洗滤芯的时候，押金700就全额退还给您。 那你这个滤芯多长时间换一次啊？ 滤芯的话，后期您可以选择一年更换一次，保证您用水的效果。更换滤芯的话是90块钱，这个您自费，后期的维修和保养。